一份信，八份信。 你先坐唔夠位先， 唔要呢個咁大啊！ 係啦， 呢個大 啊！一樣啫 喎，一樣就對唔住， 坐好啦。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如空，释除一切恶道苦，等于一切群生乐。嗱，咁头呢两句咧，就是一个譬喻。就是因為上文咧話世間道中得解脱，咁世間道就係指我哋普通眾生嘅世間，嗱我哋菩薩啊來呢個世間咧，都係度眾生，係弘揚佛法，係化度眾生嘅。咁在呢個世間道裏邊啊，嗰啲眾生咧，都開始講咗係業障，咁啊都係煩惱，都係受呢個痛苦嘅果報。咁所以菩薩咧，唔係諸佛世尊啊，就是入呢個世間裏面，係度眾生歸依佛法，願佢哋依法修行，就得到咧離苦解脱。啊，咁啊，菩薩雖然係入呢個世俗度眾生啊，就不為呢個眾生咧所染污啊，因為眾生就係污濁，菩薩就係清水一樣。咁清嘅，所以加呢個譬喻咧，猶如蓮花。嗱，咁蓮花大家都知，出污泥而不染污泥。呢、這個蓮塘裏邊嗰啲泥咧，越污糟越邋遢就越肥，咁啊生出嚟嗰啲蓮花就越靚，嗰啲蓮葉咧就越大塊。可是佢出於呢個污泥咧，佢絕對係蓮葉咧、蓮花咧。唔會沾染到半點個污泥，但呢個蓮塘啊，底下就污泥啦。咁嗰啲污泥沉澱咗之後啊，咁啊浮上嚟嗰啲清水，可是蓮花同埋蓮葉出於呢個經過呢個清水啲水面啊嘛，但佢亦都咧連清水都沾染唔到嘅，因為嗰啲蓮葉嗰啲蓮花咧。好似有陣辣咁嘅樣子，佢又好滑嘅，因此一切嘅水咧，一點都唔會滴到嘅。咁嗰啲污泥就邋遢，就譬如眾生嘅業障啊，眾生嘅煩惱。咁在呢個世間裏邊咧，咁啊亦都有呢個聖人喺呢個世間度眾生嘅。咁啊，聖人之中咧，未必咧，通通都係成佛，未必通通都係大菩薩嘅喎。咁所以佢有好多嗰啲小聖嘅，或者一般嘅善知識，佢有時間響呢個世間裏邊咧，係助佛轉輪度眾生。嗱，咁啊，眾生就譬如嗰啲污泥咁污糟、咁污染、咁邋遢。但世間上嗰啲聖人啊，作佛轉念度眾生咧，就好似嗰啲清水。咁所以諸佛同埋大菩薩啊，以呢個大慈悲心，以呢個十大願望入到呢個世間去度眾生咧，就不為呢個污濁滿身業障嘅眾生咧所污染所轉咗去，就好似呢個蓮花。出污泥而不染污泥一樣，但係世間上嗰啲做佛轉法嗰啲善知識咧，未必都係個個啊得到成佛，都係一般咧，當然有修養啦，亦都有啲係聖人，不過就普通嘅聖物如果可能菩薩咁轉法咧，入呢個世間裏邊。 道众生之外，亦都度埋呢啲啦吓，所谓啊系世间嘅圣人，佢又好似清水咁样，咁啊度佢哋得到究竟成佛。啊，咁呢啲世间上嘅圣人咧，好似啲清水咁啊，啊咁莲花出观礼，而不染呢个观礼，就譬如啊。就菩萨入俗度众生，不为呢个轮回生死，满身烦恼接障众生咧所现孤道。嗱，咁菩萨入呢个世间度众生嘅时候，一切世间上嘅善知识，世间上嘅圣人、菩萨诸佛，亦都度佢哋啊，与佢哋咧人人都究竟成佛。就好似呢个莲花出住呢个清水，世间嘅圣人就好似清水，咁啊莲花出呢个清水而不沾染呢个清水咧，就好似诸佛菩萨入呢个世间度众生啊，所以一切响世间作为诸佛嘅圣人，咁啊菩萨咧都唔会主张。咁就好似呢个莲花出清水而不沾染清水一样，所以呢个莲花有个比喻啦。咁莲花就好似诸佛同埋大菩萨嘅慈悲一样，佢本身就清净。嗱，莲花出观礼而不染观礼，出于呢个清水而不沾染呢个清水，系保持佢咧本身嘅清净。所谓亦不染，定亦不净啊，就好似菩萨入呢个世俗度众生，不为众生呢个烦恼业障生死所缠缚，亦都不为呢个世间嘅圣人啊呢、这个涅槃过上拘束，就好似个莲花出观礼不染。入清水而不沾一样，所以话由莲花入不住水，定亦如日月入不住空啊！嗱，咁日月系向呢个空中运转嘅，但系佢啦入不住虚空，唔会停留个虚空咧，系不动嘅。嗱，咁啊日月就系对照嘅，日就系白天，即系日头啦，我哋讲通话。嗱，咁啊月咧就系晚上嘅月亮，嗱咁啊日就系有火，系太阳，呢、这个火就好猛嘅，嗱咁啊月咧晚上就清啦，咁啊就譬如咧，喂菩萨啊，喺我呢个世间里边度众生，咁啊即使咧众生堕入呢个地狱呢、这个火坑啊。咁啊，佛菩萨教化佢哋嘅时候咧，不为呢啲咁嘅罪业众生所处咗去。啊，咁啊，世间上亦都有好多善嘅圣人一样。咁啊，佛菩萨度佢哋咧，就好似啊天上嘅月亮一样清亮。咁啊，但系咧，佢日月之间咧对照，佢唔会住于呢个日月咁嘅天空里边咧，系停留而不亦都转动。就譬如菩萨度众生咧，虽然响呢个世间上啊度业障嘅众生，或者度呢个圣人小乘出世嘅众生咧，佢都不住着个日月。唔住呢个虚空，只系响虚空运转一样，一升除一切恶道苦，等于一切群生乐。咁呢两句咧，就系啊成熟众生缘，一切啦吓，咪就度众生，系成熟一切众生嘅善根，令佢哋咧未种善根嘅得到庄。以种善根嘅，令佢哋增长；善根已经增长嘅，令佢得到脱除而纯粹咧呢个菩提涅槃。所以话，即除一切恶道苦，色界消除众生一切嘅恶道，就系地狱恶鬼畜生呢个三恶道嘅痛苦。嗱，咁用乜嘢消除佢哋咧？就用佛法， 那我哋啱所讲就系花严经嘅宝莲菩萨行愿品嘅十大愿望，就系指呢个宝莲菩萨嘅十大愿望来到咧，系教化佢哋，咁啊愿一切众生于呢个十大愿望去修行，从一者利益诸佛，至到十者普皆回向啊！你肯日日咁样依教咧奉行，一方面就读诵，又读诵咧每一个字，每一句个意思咧，你都了解。咁亦都咧，逐人咧系随运随缘咧去实行，你有实行之故啊，就得到咧呢个功效，就可以咧系消解除灭一切众生嘅地狱恶鬼畜生。呢、这个三个道同话，嗱咁啊有苦就冇快乐，有快乐就一定冇痛苦。咁既然上一句即系呢一句啊，释除一切嘅三个道苦啦，冇咗呢个地狱鬼畜生呢个三个道，咁啊起码就系三善道啦，就系人天可修罗。我话等于一切群生咯，群生咧群得即系多，唔系一个两个，起码都三个众数以上，就成为呢个群，即系好多好多好多，尽空遍法界，有国土嘅地方都有众生，但系等咧就系平等啊，不分彼此，不分男女，贫富贵贱。菩萨道众生咧就系平等啊，以呢个慈悲心咧去化导佢哋。我话平等啊，就与一切众生咁步上了法乐，咁啊佢就等于一切群生乐啦。佢如是经卷察尘劫，十方利益就恨无尽啦。咁呢两句咧就系讲菩萨诸佛。道众生呢个时间，如共咧佢所教化地方嘅广阔，佢话如是即系成上文，释除一切恶，一切众生恶道苦，等于一切众生为生乐，即系话诸佛菩萨啊，喺一切时、一切处都系咧系得众生嘅苦，与众生嘅乐。是给众生的好处，那么这个地方呢，他如是啊，就经过察尘劫，那察呢就是国土啦，我们在这个行业讲过好多次啦，那国土呢就有佛道众生，所以这个察呢就是佛察，那即是佛国土，那察就是微尘，就很有细的微尘，大家都知道啦，是很有细的。入劍咧，就呢個時間就話好長，加埋七層劍咧，就話將所有盡虛空遍法界有國土嘅地方，都有佛成就教化眾生。所有盡空遍界呢啲佛國土啊，將佢碎為微塵，咁樣一粒微塵就當一個劍。那咁啊，佛国土好多，多到微尘，就讲呢个国土嘅多咯咁。咁国土里边就有众生，咁啊国土多，亦都系众生好多啦。嗱，劫就讲呢个时间，时间系最长有嘅只劫啊，就系讲佛菩萨度众生嘅时间咧，系好长好长。所以咧，如是经历察尘劫就包括。呢、这个时间如果空间，即系佛菩萨度众生啊，佛众生嘅痛苦与众生嘅快乐咧，系经过在国土方面系尘刹咁多国土，时间方面啊，经过咧尘刹咁多个劫数，无论时间如同呢个空间咧，菩萨度众生啊。都是无穷无尽，过于是经于察尘劫， 十方利益就恨无尽啦，嗱利益上面所讲啦，就等于一切群生乐，就包括消除一切恶道苦。嗱十方就即系上面嗰一句所谓经于察尘变，包括啊三世啦，十方三世。无论时间这个空间呢，行菩萨道的菩萨用十方诸佛啊，因为悲心未了，敏物长迷，随流九界嚟到化度众生，所以呢，佢就经于个察尘劫，喺十方三世里边啊，尽空遍界去利益呢无穷无尽。咁多個眾生都話恨無盡，恆常呢係利益，咁十方三世嘅時間空間裏面呢，恆常利益眾生呢，菩薩諸佛個心願呢都係無有盡，即係話呢要度盡眾生，咁個菩薩先至究竟成佛，要度盡眾生，佛度眾生個心願先至得到圓滿。咁啊，从呢一句经文啊，已经显示出诸佛菩萨啊，与我哋众生去缘，目的就系度我哋嗰啲众生，我十方利益恨无尽。咁我想随顺诸众生，就尽于未来一切劫。咁第一句我想随顺诸众生咧，就系因为众生啊，每一个人个个性。佢個修為，佢個學識，咁啊佢個家世，佢個嗜好，可以講咧係每一個人都有佢呢個特別嘅品性嘅，可以講相同嘅咧唔多。咁所以我哋菩薩度眾生咧，就一定要隨順眾生嘅個性。你係乜嘢個性？咁就菩薩就算啲乜嘢犯咧，去教化你，就絕對唔係話咧係一種藥物就可以醫治咧所有一切唔同嘅病，呢個係冇可能。但譬如菩薩度眾生都係一樣啊，隨眾生所有嘅根性大小不同，嗜好習慣不同，隨佢樣樣唔同。就说佢嘅话，令佢得到解脱。所以菩萨道呢，在三烦恼中啊，就要断呢个尘沙烦恼。咁如果认真从呢个教理嚟讲呢，嗱尘沙烦恼就唔系菩萨嘅烦恼，就系众生嘅烦恼。嗱尘就系泥尘，沙就系泥沙，即系嗰啲泥尘泥沙，大家都识噶啦。通樹所有跌足地盤本地都是隨處都有，那為什麼他們塵沙就是眾生盡空遍界十方三世都有，那就眾生就很多了。那麼每一個眾生啊，他本身都有他的煩惱，本身有他的業障，那麼眾生多無量無邊，那麼他那些煩惱業障呢，咁嘅業都係無量無邊咁多，多到如塵若沙。嗱，咁如果你菩薩諸佛去度佢哋、教化佢哋嘅時候，如果你咧所有一切嘅所講嘅、所說嘅，你唔能夠咧適應到佢，唔能夠隨順到佢，你就唔了解佢個個性。亦都唔明白佢所喜愛嘅嗜好啊！咁你又點樣可以度到佢咧？咁啊，所以古德有句話，佢話塵沙嘅將化到啊，眾生嘅煩惱多到如塵如沙。菩薩因為咧睇唔通，唔能夠隨順適應嘅眾生所有嘅根性，並一教佢唔到。化佢唔到，度佢唔到，就菩萨咧俾众生嗰啲烦恼咧系障咗啦。咁啊，即系话菩萨啊，一定要断尽众生如尘如沙咁多嘅烦恼，亦即是话佢所有咧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修持、每一句说话， 都是適應你所教化眾生每一個人各種的根性習慣時候，即是說隨機思考，是隨緣化的，它是欠缺什麼，需要用什麼方式來到它的菩薩，就以什麼方式去到它。所以說大家有句話，眾生有84000煩惱啊，菩薩就是以84000煩惱來到它根治它，就好像有個醫生啊，咁啊醫生佢自己睇病就喺個房間裏邊咧，但佢外邊咧就擺咗好多藥嘅。嗱咁咧種種唔同嘅藥咧，就因為病人唔係個個都係傷風噶嘛，係有啲個胃唔舒服，或者有啲啊嚇有啲啊暗瘡，同埋有啲人咧唔小心戒斷隻手，咁啊每一個種病人睇病啊。他的健康的狀況不是個個都是一樣，那麼即是說就不可以用一種藥就醫治這麼多種的有病的人。做醫生之後呢，配備了很多種的藥，有寒的，有熱的，有止血的，那麼種種的藥量多，那這個病人來看病啊，是醫生診斷你是什麼病，是發燒發熱，他就給一些退燒退熱的藥給你。如果你的胃吃的東西多不舒服，或者胃氣不夠，或者胃的火氣不夠，吃東西消化不到，那麼醫生呢就給一些消化的藥給幫助你消化，或者你的心呢所跳的速度不正常，或者太快或者太慢，好，那醫生呢就給一些心臟藥給你吃，令到你的心呢所跳的一分鐘是跳幾下呢，一切呢根據這個醫生呢所知道的每一個人每一分鐘跳幾下叫正常，那麼令到你的心呢跳得回正常，那這就是醫生呢一種度眾生的方便，沒有那麼多藥是不可以救治那麼多種不同的病人。那麼菩薩要用諸法度眾生呢，亦復是如是啊。如果你沒有那麼多種善巧方便不同的法呢，你一種法就不可以適應呢，那麼不同種種煩惱習慣業障的眾生的啦，就適應他們不到。所以說我想隨順諸眾生呢，就是諸法是究竟成就菩提的人。那麼大菩薩雖然未能究竟成分，他就是等覺菩薩，他的道德修養，他一切一切都與佛是相同等的程度啊，所以他亦都有資格去度眾生啊。所以話我呢、這個我自己就普賢菩薩，自己嘅稱又或者修行呢個十大願嘅人咧，係自己稱自己。我咧就常常啊，以呢個十大願望，依十大願嘅修持，亦都以此呢個十大願望咧，吞上隨順一切的諸眾生。那如果眾生是懶惰不肯拜佛的，那麼菩薩就教他一者，那麼禮敬諸佛。那禮敬諸佛有什麼好處啊？就跟他說禮敬諸佛固然可以收光，亦都除這個我慢，除我個人的驕傲啊。那如果有些人他口裡做罪業，他不會讚歎人的，咁啊，佛菩薩咧就教佢哋嘅第二個願，佢就行上稱讚如來願。咁啊個口咧多多稱讚啊，個口咧就收到福，就冇咁多啦。其他講三講四個罪過啊，咁啊如即係話咧，任何一類眾生，佛菩薩就隨佢個根性 习惯时候催顺佢，为佢说话，令佢得到的是繁益，而催顺修行是个十大愿望，日进于未来一切见，这个就讲佢咧常随诸众生，亦系呢个时间进于未来。嗱，咁啊，十方利益行无尽咧，头先嗰一句咧就包括过去与共因眼前现在，咁加呢个进于未来一切见咧，就由于众生过去无量，现在无量啊。咁咧，未來咧，亦都無量無邊咁多嘅眾生，所以既然十方利益行無盡啦，咁啊，過去現在都係到佢哋，所以諸佛菩薩亦都發願啦，以前嘅十大願望，在於未來一切咁長時間嘅劫數，得行修普賢廣大行啊，恆常修習普賢菩薩。广大的十种行愿，嗱呢十种先系广大咧，我就讲过啦。因为整个佛法高深个道理咧，都在于《华严经》。嗱咁啊，《华严经》嘅纲要啊，系在于呢个行愿品。行愿品嘅纲领啊，系在于呢个十大愿望。即系话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如果你对这个十大愿望是透彻了解个中的深奥道理，你的意志实行，咁然后呢就进一步你就了解到整个佛法，咁就可以称为这个十种大愿呢，就称为愿中之王。所以行愿品呢个理论就是最广大，因为一切佛法的纲领就在于这个《华严经》，《华严经》的纲领就在于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十大愿望，所以这个十大愿望就广大的行愿。咁十大愿望边一个人所修呢？就是普贤菩萨，修就是修习行。就是行常不斷，咁就叫做行。唔得話今日收，我明日乃至呢個禮拜、下個禮拜、呢個月、下個月、今年、下一個年，乃至盡此一步生，包括未來無量無邊劫啊！咁我都咧發願，盡於未來一切劫咧行常收集呢個普賢菩薩嘅广大行愿，亦都以此普贤菩萨广大行愿咧，去教化利益众生，就系显示呢个普贤菩萨十种大愿啊，系嗰种嘅功德，嗰种嘅慈悲咧，系最为不可思议咁样叫做行修普贤广大愿，佢哋圆满无上。大菩提，咁呢一句就解释，既然行修普贤广大愿，就系因中所行。嗱，咁啊有因咧，就一定系有果嘅，因果咧系相互。如是因就种下去，就收到呢个如是嘅果报。咁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就系无常嘅因。咁啊，因中收十大愿王圆满啦，咁啊果上就得到啊无上个大菩提，大菩提即系大觉，大觉咪即系成佛咯。嗱，咁啊成佛个境界咧就系最高噶啦，所以称为叫做无上啊。嗱，圆满咧就冇缺，凡系生死。幻断变形两种生死有丝毫未曾断得罪，贪嗔痴三烦恼有丝毫未曾断罪，福德智慧两种清净庄严有丝毫未曾收到究竟， 咁即係話，雖然有絲毫未曾斷盡，絲毫未曾究竟啫喎，都係未曾得到圓滿啦。所以呢個圓滿咧，就包括生死絲毫都冇啦，斷曬啦。貪嗔痴我見執到高高種種嘅煩惱，咁啊絲毫都斷盡啦。福德智慧兩種修行都究竟未圓滿，一點都冇欠缺，咁你稱為咧究竟成就啊，圓圓無上大菩提、大覺世尊係究竟成佛。咁啊，究其原因就係咧行修普賢廣大行，普賢嘅廣大行，根據《花言經》個理論啊，就係咧先先開呢個普賢眼。咁啊，即係開悟啦！化兩佛法裏面修行，咁啊一定先至可以悟後而修，先至佢哋真修。未曾開悟而修咧，就不叫做真修啊！因為未曾明白自己個本性，萬法為心，我哋迷亦係本性迷，所以輪迴六道。生死流转，咁啊，我哋觉悟咧，咁亦都系我哋呢个本性觉悟。咁啊，点样觉悟法咧？就系由我自己修身有善根，啊或者亲近佛，或者虽然系在世啊，仲有好多诸大善知识，咁我亲近佢啲善知识，听佢讲经说法，咁啊听咗之后咧。就依教奉行，咁啊由行各种嘅力量断尽一切嘅烦恼、生死、业障，一切福德智慧修到圆满，咁样先至成就佛果菩提。咁就叫做咧，以呢个广大嘅普贤行愿啊，修行就成就圆满无上大觉嘅佛果。他说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就同集会身口意皆同等一切行愿就同修学这四句呢就是他就不离愿就是不要离开那些善知识不要离开诸佛菩萨不要离开啊我最所尊重与我一起修学的同学，因为常常啊不离开诸佛大菩萨，常常不离开那些善知识，常常与自己咧一起啊所谓一起修行的同学在一处，就可以增加自己的道心，是增加自己的修持。就可以助成自己咧圆满无上大菩提呢种嘅心愿啊！我话所有与我同行者啊，所以一切包括佛在世嘅时候嘅诸佛，佛唔在世嘅时候嘅大菩萨，哪知道连大菩萨都入咗灭啦？咁啊，一切嗰啲善知识。或者咧，同我一齐学习嘅有道心嘅，有助我自己个道心精进嘅同学，一齐咧同佢一齐，同佢咧共住同行，唔会离开佢哋。所以时常同记载《本经》《花严经》啊，五十三参，参五十三位善知识啊。咁就每一位善知识咧，都将佢自己嘅心得，将佢自己所了解咧，咁啊开示俾佢，教导佢。嗱，咁啊五十三位喎，咁啊时常同志，咁啊亲近咧参学过五十三位嘅善知识，与五十三位善知识咧把手同行，所以就得到咧呢个好处。亦都咧，俾我哋后来呢个学佛者 包括出家与共在家，我哋都要咧学习四才童子啊，五十三参各种嘅好处。咁因此，我哋曾经出家人有句话，佢话一副千家话，就孤身万里游啊，就青木就倒日照，问路就白云头。咁頭嗰兩句就比較好懂啦，佢一撥千家話，咁我哋嘅出家人咧以佛在身托缽噶嘛，咁啊托缽咧就冇所謂變得家啦。咁雖然咧規限就出家，咁但係日日都係上堂啊嘛，唔係日日都係你出家啊嘛。咁如果你日日都唔同一生人托缽食咧，咁真係何止經過千家？所以呢就一步千家嘛，就孤身万里游啊，目的就是到处参学，就不是玩到去游山玩水啊。咁一步千家嘛，咁啊够钟做三五餐，到时候就托半。咁托半呢都有好多原则的。第一就唔好超过七家呢个规限。咁如果在啲七家裏面咧，有嗰啲唔正常生活嘅人家，好似唱歌、跳舞、卡拉 OK， 做呢啲咁嘅生意嘅地方咧，我哋係唔可以去托付嘅。咁如果你今日輪到你嗰啲七家，咁有幾家都係做呢啲咁嘅生意嘅咧，等於話你哋有幾家去唔到，剩翻嗰幾家如果俾得你少嘅咧。就唔夠食噶啦，呢個係規矩，呢個係原則嚟嘅。嗱，咁啊，再其次，我哋嘅託盤咧，你冇可能咧，日日都去啲貴族區嘅喎。好似香港入到半山區，住喺半山區嘅人啊，咁啊最窮嗰個都係翻唔上下啦。咁你唔可以日日都去半山區嘅喎，咁你揾啲人咧，都要去下個天水圍啊，啊或者觀塘啊。或者舊時咧，我哋成條你村嗰啲咁樣普通人家，幾乎咧成條村啊都唔揾到一個環境良為好啲嘅人，都唔容易揾一個。咁你去過啲地方託盤咧，咁就肯定咧就冇好嘢俾你噶。但冇好嘢你唔可以唔食噶喎，我有啲嘢我唔中意食啊，或者味道唔好啊唔得。呢個係我哋嘅規矩。總之人哋啦嚇，供養你好嘅當然係好啦，唔好嘅就算隔夜係縮嘅，你都要食，就係咁嘅理由先至可以食肉。所有亞洲國家，包括泰國啦，Burma、柬埔寨、拉斯啊，邊啲嗰啲小聲咁嘅國家咧？出街人都是托缽的，但他们食肉的，但他们食肉呢就不一定是自己煮食肉，是自己买肉来吃，是不可以的。出家人呢知道他们小食国家的规矩，出家人不可以自己每天在一个厨房里面自己整食的。大和尚、小和尚、长老或者初发心，都是一律托盘，不可以自己整食。咁既然托盘啦，咁啊嗰啲施主就当然唔系个个大富翁，咁亦唔系个个都系穷鬼。当然有穷，你亦有富，有环境好，亦有环境唔好。但佢哋供养三宝嘅心咧系一样，除佢嘅能力。總之嗰啲環境好啊，當然係布施都係好噶啦，起碼都能夠入得好食得啦。咁但係如果嗰啲普通人家，佢自己都冇得食，佢自己都冇新鮮嘅食，都話食坐物食剩嗰啲，天氣又熱又冇雪櫃，可能都縮啦。咁啊，佢自己啲照食啊，佢係供養你係啱嘅，呢個係供養講呢個心。是讲这个法呢，它是一定要供养这个真宝，但是它没能力给好东西你，那么它就给 佢自己都入得口噶啦，咁就嗰啲供養你嘅。咁我哋出家人托钵咧，你亦都唔可以選擇噶。依規矩咧，嗱咁啊，今日你去呢個貴族區，嗱咁啊，聽日就要過級噶啦，就要去嗰啲貧民區啦。預先輪到嘅，等於話今日去貧民區嗰啲咧，咁啊，聽日就去呢個貴族區啦。咁啊，佢有一個程序，由呢個長老咧分配帶領，咁啊，大家輪流，一日貴族區，一日平民區。無論黑到翻嚟好與過唔好，你都要食，唔可以啦話我喜歡嘅我就食，唔喜歡嘅或者味道唔好嘅我就唔食。就因為咁嘅理由，就所以出家人喺佢哋嗰啲國家小城嘅地方就可以食肉，因為佢自己唔開火，自己唔煮嘅，係純粹一托盤。由呢個施主供養，就未必咧施主供個人齋食素，所以佢哋咧食肉，亦係照樣用呢個肉嚟到供養出家人。出家人收到亦都照食，呢啲係佢哋嘅擺攞，係佢哋嘅規則嚟嘅。咁咧，中國出家人咧，由從古到今啊，有佛法嗰陣開始。有從林招攬大眾掛單嘅地方，嗰日開始，咁啊都係自己咧開房啊，啊咁啊派完即係廚房啦，咁有一個飯頭就負責煮飯，咁有一個菜頭就負責煮菜嘅，啊咁啊舊時就冇燒咩煤氣石油，燒電，啊都係燒柴，咁啊燒柴嗰啲爐灶就好大嘅。就喺呢個後邊透火燒火嘅，所以就另外咧就要揾一個人做呢個燒火，有佢嘅火頭，咁都係自己煮食。咁既然自己煮食，其次中國就唔得個大城不化嘅，係自道道人，當然就唔可以傷害畜生。因為咁嘅理由，所以中國嘅佛教嗰啲出家人咧，就係100%係唔可以食肉，有理由就咁樣分別啦。但係譬如一個千家飯就孤身萬理由，嗰度乜嘢佢就清薄係倒人照咧，那乜嘢佢就問路白雲頭咧？嗱，清薄就係佛嘅三十二相之一。是青蓮花眼，是三分相之一種嚟嘅。佛個眼咧係彎彎，咁啊與眾不同，係特別清澈。咁我哋每一個出家人，咁啊要學呢個佛嘅青蓮花眼。嗱，佛眼啊，觀一切法咧，都係唔執著嘅，不過睇得好透徹。如果從基本上講咧，就凡眼觀諸法空，因為一切法都係從呢個因緣所生嘅，緣生之法有生就一定係有滅，有死就一定係有幻。世界上每一種嘅事事物物，既然從因緣而生，因緣而滅啊，冇有限制。佢哋佛眼咧就睇得好清楚，佢就唔會執着，佢就唔會固執，就可以得到斷煩惱，就成佛道啦，六根清淨啦。嗱，我哋身為出家嘅佛弟子，一方面係依教修行做得個好嘅佛弟子啦，二方面係做呢個眾生嘅榜樣。所以我哋出家人嘅生活咧，就唔好太過固執，就唔好太過得豪華，亦唔可以太過得過分嘅享受。嗱，個清目倒人少就係話，佢學佛一樣，呢個清法眼倒就係睇咧，唔單話睇人少係咩意思咧？即係對人、對事、對物、對佢嘅生活，都要看破一切。都要平等，要平淡，要淡薄，唔可以過分個豪華， 不可以過分的挑釁，這些是出家人的生活，所以青木島人少，我就學佛的青面花眼看人少，即是我們看到那些人是因緣所生花，是從我媽媽生出來，那麼有生就一定是有死的，就算你長命百歲不簡單，有幾個過了百歲的，就算你真是人人都有一百歲，那麼一年一年這樣過，一百歲很容易這條路呢走盡頭，那麼既然呢人生這麼幻化，所以說人生的餘氣，你無論怎樣未成利就，怎樣社會的地位崇高，一到最後一口氣不落，我們就什麼都沒了。那既然是這樣，你明白這個道理你才是出家，那你既然明白這個道理出家，所以出家之後呢，只有盡你的能力去弘揚佛法，但絕對不好的接受這個佛法呢，是增加自己的能力，所以說清末就是倒人少，這個清淨的蓮花眼看這個人事是如幻如化，看這個人生呢是不斷是清淨直面，那麼即是不要執著，看破放下自在，等我從前所說隨他去，這樣呢你的道心就會精進，就不會被這個名利被這個地位就轉了去。那怎麼就問到白雲頭呢？這個很難懂的，白雲就是天上那些雲，白色的嘛，有時候天上那些雲就來隨風就來來去去的，那麼去都來來去，它是雲，它不是一個人，它都不懂事的，那麼我們不熟路不識路，那麼怎樣去問路呢？你原本就向天上那些雲，我家想回，我那年經回屯門，我突然間不記得了，那怎樣回去啊？那他怎麼回答你？他是來來隨風來去的白雲頭啊，那家問問到白雲頭呢，就是白雲是身外物，是天上的，在天上飛的，隨風來來去的，但是這些心外之法啊，我們要問自心，一切法是由這個心幻起的，我們家迷是個心迷的，我們生死流轉是個心造業障，個心迷個心有煩惱，隨這個業障煩惱受報，才是生死流轉。那你現在想返璞歸真，你想依這個普賢十大菩薩修行成就圓滿無上大菩提，你們真的要呢除了親近諸佛菩薩善知識，盡量指導自己之外，你們依教修行要參考自己的本性，你的自心不明白了，你的自心了解了，就是你自己修行，你自己看才可以从性起修，修这个普贤行，开这个普贤行，就得到劝发到成佛道，就不要随这个外境转了去。所以问到白云头呢，从外表看你问到白云，白云怎样答复你，向东向西行，暗示呢你就不要问外面，你问你自己的自身。所以一步千家万孤身万里游就是呢去参学，好似善财童子本经所说参五十三的善知识，那我就看破一切，那清目睹人照，不要被这个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被这个性相所选，那亦都不要的心外求法，问路白云头，你就要问自己的本心，要在自己的本性里面去参考， 所以我哋佛教咧禅宗就叫做参话头，大彻大悟。如果教下学经嗰啲法师咧，佢哋从呢个理论上啊，从呢个书本上了解里面，就叫做大开眼界。虽然名字唔同，但意思咧就开悟啦。你悟到自己个本性啦，唔系心外头发。咁先至起行嘅，先至叫做如是个清净之音嘅成就呢个圆满无上大菩提嗰种嘅清净个果报啦。佢话所有与我同嘅善知识，诶于一切处就通集会啊，所有集会嘅地方都话同嗰啲善知识咧喺一齐。所有集会的场所都是以这个道为着，以自己一切一切自己的修持去感动呢大家，以自己的道心去来到啊指导大众，所以一切处大家通集会，今天的信息叫做共修，咁啊，共同修持就系你睇住我，我睇住你啊！嗱，咁你有咩嘢唔对，我就提点你；嗱，我有咩嘢唔对，你又提点我。咁就彼此互相提点咧，主要就系咧令大家身心清净。嗱，咁啊，亦都系个七月十五如来。咁啊，点解要共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规则，从这个四十五至到三至到这个七十五，在印度的环境呢就是最热的天气，那么凡是热的天气呢，这个地上的虫蛇鼠蚁，大的好像虫，小的好像蚁仔，那么热天呢，这些这样小小的动物呢，咁啊，地上就最多啦。嗱，我哋讲过，佛嘅生活就每日嘅到时就出个汤盘，一来一往啊，就难免咧会踩死嗰啲细小嘅动物。嗱，咁啊，佛嘅慈悲咧就唔单系对人，亦都包括啊对嗰啲畜生嘅动物都唔可以伤害。大的固然不可以伤害，不可以杀他们吃他们，就是小小的动物，即使一只蚁仔那么小，我们都不将它杀害，有心杀害你有心的报，无心杀害你有无心的报。那我早两晚呢曾经讲这些故事给大家听了，所以我们呢最重要就不要杀生，杀生就是结冤结仇，他不是愿意给你伤害，他的力量是弱，他是个弱者，我们的人是个强者，天上飞的我们有办法捉他下来，那么深海游的我们有办法捉他上来，那么地上有更加不用说，是容易捉到他杀他的，就为着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呢就不可以伤害众生，不可以食众生的肉，我们保护众生啊都危险，因此呢我们佛啊就立定每一年农历四月十五开始就结夏，开始呢就是呢整个夏天就不去外面的托盘，不去外面呢行法化食，那么怎样生活呢，这三个月九十日，那么当然佛在印度以佛的道德以佛的慈悲的教导感化，当时很多那些国王或者那些大富长者那些大居士，他有能力，那么将佛所有他的弟子一起咁啊，在一个地方，咁啊，结下修行，日常个生活，所谓医药啊、藏坐啊，一切一切都系由 这个负责呢组织这个团体或者个人去负责供养佛和他的弟子。但是当然这九十人就不是睡觉的，不是说的那么坐船什么都不做，就是修行。那么当然的佛在世是由佛做领队的，由佛自己亲自的领导。那个座下的上去还有1250个弟子，还有其他不在内的，那么过千个人亲近近啊，那每日共同生活。其实呢未曾成佛以前都是有缘由有烦恼，就难免无过。但如果那些一般的大家呢是见得到的，那么当时我提醒你或者你提醒我，那么当时就忏悔，忏悔的就得清净了。但是亦都有好多咧，當時咧唔發現到啊，咁所以有一種規矩咧，等做個公仔啊，好似話用啲麵粉拆成蒸熟一個公仔啊，或者用蠟做一個公仔啊，同個人又係公仔，有眼有耳有鼻。咁如果我覺得我自己咧，今日嗰啲眼啊睇到嗰啲唔正常嘅嘢。或者聽個耳仔聽到嗰啲唔正常嘅音樂嘅説話，咁即係個眼又犯罪啦，個耳仔又犯咗規矩咧，咁你又將呢個公仔咧，嗰隻眼又毀壞，嗰隻耳仔咧又毀壞，做個記憶，咁啊到到啊，大家都係咁樣，到到7月15咧。咁啊，3个月九十日结下期圆满啦。咁佢能够嘅自知法，自净自己，知人自身，除咗明白呢个公仔睇到，六根中眼耳鼻舌身意，边一个地方俾我自己毁坏咗，就证明我自己都冇犯规矩，当然就向佛求忏悔。但系亦都好多自己犯咗都唔知嘅。你就對住佛嗰人咧，大家都自知啦，知就知身啦，自己知身。昨天九十日，我有冇犯咗咩規矩？如果大眾發現我啊曾經咧有唔對嘅，請大家就舉出，咁啊你就舉出我有咩問題，我就睇到舉出你有咩問題，咁啊大家都舉出所有嗰啲問題咧。即是说犯了规矩的，那么一切的同时请佛开始求忏悔，那么变了呢全部都是清净真，所以那样供养真宝呢，供养真呢是特别功德殊胜的，那么亦都是目连尊者，所谓目连救母7月2日亦都是这样的。因为目连尊者成道之后正统阿罗有神通，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那他既然成了道正统有神通了，他就观察一下他父母已经去了世了，那去了世了，他那么投胎去到哪里呢？是生在一个好的地方呢，就是生在一个不好的地方呢？他们用他的神通呢入地，用神通去观察，咁我先睇佢个父亲唔错，生到天上两国，即系生喺一个好嘅地方啊，当然就冇问题啦。咁后来佢生到再观察，自己个母亲咁就凄凉就惨，佢个母亲堕落做饿鬼啊，我即系饿鬼道中，因为肚饿冇得食。千生万世都是抵抗恶果，咁佢就饿鬼啊嘛！如果啲咩人有识得抢，人哋俾佢唔抢咧，嗰阵时就打交，人哋杀我，我杀你，个中嘅凄惨啊！穆建就好伤心，所以穆建连咧，咁佢出街就个钵托钵噶嘛，佢哋用佢自己呢个钵啊，咁啊装到一半咧，所谓无上嘅妙味。 就神通呢就飞到他母亲堕恶鬼的地方，是要供养他的母亲的吧。他的母亲是做恶鬼的，恶鬼之恩呢怎样做恶鬼的，就这个人平生呢从英文就给你买下，即是他不肯布施的，很孤寒的，即是一步不达的利天下他都不敢做的，那么即是孤寒，那么即是一步不达的这样的人，那将来肯定堕入这个恶鬼道，同众生无缘。咁由于佢母亲因为咁样嘅因堕做魔鬼啊，睇佢呢个仔横捧住啲人去无上吊味喎，咁佢梗系开心啦，有佢食嘅餐好嘅饮食，但系佢咧就惊住其他嗰啲魔鬼咧，咁啊抢佢食，咁所以佢一个手就去接嗰个钵，一个手就冚住嗰个钵嘅面上。嗰啲飲食唔好俾其他嗰啲魔鬼睇到，即係唔想俾你啲其他魔鬼搶。嗱，呢一念心咧就係貪貪之心，由貪貪之心墮落做魔鬼，陰無不拔，亦都由呢個貪貪之心啊，恐怕人家嚟搶佢呢個仔，俾佢個入盤嘅飲食。呢一念貪心一動，咁啊成盤好嘅飲食嘅。就变成火炭，咁既然变成火炭，点入口咧？咁就无缘一见到你就好伤心，好难过。咁我就问佛，翻个无缘，佢话你母亲呢种都有个贪贪心啊，所堕呢个恶鬼个报应，就唔系你呢啲小乘嘅人嘅神通可能救得到。咁我原话佢咁啊，我冇想冇得救，佢话唔系有得救。个但系咧，点样救法？我话俾你听，你就每一年七月十五日，即系四月十五结下，到七月十五解下三年冬。今日咧，佢哋自知日，所有出家人过千日，同埋一齐结下嘅，个个都忏悔。个个都忏悔清净，咁你就嗰日咧，以你嗰种嘅功德善心，尽你嘅能力多少去供养嗰日所有出家人，咁你着呢个大众嘅福利，先就可以度你个母亲脱离呢个恶鬼嘅痛苦。咁你目的系只有依佛。教导去做，结果佢母亲系可以咧得到解除恶鬼苦，系着呢个大众出家人嘅福，唔系着目见你一个人个福。咁啊，因此咧就有呢个遇难盘，七月十五啊，就大家发起出多少，咁啊结缘，咁啊嗰日结缘咧，就真系可以超度。多生多世的歷劫冤親債主，包括父母啦。嗱，咁亦都係呢啲問題咧，可能我哋受戒。嗱，我哋規矩咧，如果年未滿二十歲啊，即係未曾咧成年，無論法律人情，佢都未成年，咁啊依規矩咧就唔可以受呢個三壇大戒嘅，最初受三昧戒嘅啫。是不可以受比丘，不可以受菩萨戒的。那但是有例外的噃，那么凡的那些开戒的地方啊，那我受戒的时候很多，我有六百个戒的戒，不如有很多都未可以受戒的小朋友都有啦。那么点呢？那么将要登比丘坛，每日过堂念供养咒的弟子呢，就叫这班呢未夠二十歲的人出來為齋，那麼跟住念供養咒呢就行這個十方禮，原因就是我們這班小和尚即是不夠歲數受的，要讓大眾的福利，那麼念供養咒那陣時呢，他們出來頂禮行十方禮，求求十方的大德，那麼加持俾自己个福德， 愿自己能够受到呢个三坛大戒圆满，即系都系咁样嚟。咁所以嗰阵时咧，我哋呢一切诸痛集会啊，就是、由于咧，所以又要我同行嘅善知识，咁啊得到好嘅师长、好嘅同学、好嘅领导咧，做我哋嘅指导，所以一切诸个法会。同我哋一齐，同我哋共修，愿我哋自己啦，所谓境界唔高嘅人啦，道念唔高嘅人啦，咁啊，藉着呢个诸佛菩萨用大善知识，各种嘅开示咧，令自己得到咧圆满成就呢个普贤行，得正圆满无上嘅大菩提果。我话身口意业就皆同等，真好似三业啦。我哋修呢个普贤行，愿嘅善知识与我同行，一齐同集会做我哋嘅领导。嗱，咁啊善知识一切嘅身口意啊，我哋都要学习。身有个定力份啦，常常咧。咁啊，弘有佛法啦，自己修持啦，咁我嗰啲善知识系咁样做，我哋呢个做晚会同啲善知一齐，咁啊亦都系咁做，咁啊身业同等咯。嗱，善知识个口咧就个宣扬呢个一乘微妙法，好似《法华经》啦，啊《法华经》啦，《楞严》。经啦，啊大波涅盘经啦，呢啲咁样嘅大乘一乘佛法嘅道理咧，善知识嘅口系常常宣扬，开始咁我哋做一个修普贤行嘅人咧，诶亦都要听咗咧，系依教往行，系依就系心念，善知识嘅心念。就是自道道人，咁啊以利之中咧，以利他为先啊，自道的话咪属于其次。好似《楞严经》讲啊，阿难尊者开为布佛嘅心因，佢讲咗，佢话自未得道，先道人者系菩萨发心啊。咁呢三句话咪正如我所讲。自道道人，自道之中，以道众生为先啊！唔好净系为自己啊！嗱，呢啲咁嘅经文咧，咁嘅言语唔系我发明噶，我嗰张《楞严经》有讲，系阿难尊者讲啊，系自未得道，先道人者系菩萨发心啊！如果冇记错，好似出在第六卷，跟住佢就话啊，自觉已完。能觉他者就如来应世人，嗱呢三句咧就自觉已完先，即系自己到自己先啦。理由就你自己都未得到，你又自己都冇修持，你又点样度人呢？嗱，咁啊自觉已完，即系自己共完，即系成分咧。咁啊，跟住又能够觉他，将自己所修、所学、所证、所明或所了解咧，喺和盘托出，道一切众生。咁啊，因此咧，善道道他两样都圆满啊，就系、是、如来应世啊，系佛咧应世道众生啊。咁呢啲所讲呢啲道理。完全喺呢个大乘经典里边，差不多都有。不过我就对《楞严经》就比较读嘅次数得多，好多我都过半，所以我就入《楞严经》。其实一切大乘经典咧，所讲都系呢个菩萨道呢个道理。我身口意都皆同等啊，与我呢个人边一个所修呢个普贤菩萨嘅行愿。将来修到成效有功嗰阵时咧，一切一切同普贤菩萨一样啊，同诸佛所证一样啊，同一切嘅善知识一样，同与我咧作伴嘅同学咧系 系一模一样，身口意三年都加一同等。佢一切行愿就同修学啊，一切嘅行，一切嘅愿，咁啊即系十大愿望啊，系同修学。因为呢部经讲嘅系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当然咧修行嘅方法就系离开呢十大愿望。咁我加如果如愿一切嘅善知识同集会，身口意三个阶层等。一切修行的行愿，同时修行，把所有因果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就欢喜心。嗱，咁呢啲经文咧，都系属于咧愿，即系希望得到咧好嘅思想，好嘅善知识。同我一齐，所以古德讲啊，亲近之心如无老中行，虽不深依，都时时有用。唔可以离开善知识，离开善知识就只有堕落。你亲近啲善知识咧，你只有咧，好似朝早咁草地啊，虽然唔系落大雨啊，淋湿身啊。但草地又作白嗰啲毛水，我哋喺草地行咧，你嗰只鞋同埋呢个鞋垫就会有湿湿地，有啲水嘅气氛，有啲阳湿阳湿嘅气氛啊，沾染到啊。我所有益我嘅善知识，益我一定我有好处，都话明嘅善知识，我有咩错处，我有咩唔对嘅地方。我每日嘅修持做得唔够嘅地方，咁啊善知识咧就做我嘅指导，鼓励我，勉励我，咁啊希望我咧道心增进，佢就为我显示普贤行，因为呢个普贤菩萨行愿品，一切嘅修持离开普贤菩萨嘅十大愿望，咁啊既然。我希望善知识与我同行同集会，亦都希望善知识对我有好处。有咩好处啊？就为我显扬开示普贤菩萨嘅十大行愿，即系为我解释十大愿望嘅理论。之后又再鼓励我依此嘅理论去了解十大愿望。系切实呢个行持，咁啊，然后有行持就得到呢个效果，就系圆满正得无上嘅大菩提，亦就系咁每一个修行十大愿望嘅人啊，系所最后嘅目的嚟嘅。咁啊，常愿你与我同集会啊，呢句咧就等于咧重复咗讲，所有与我同行者一齐住同集会啊。即系常常啊，愿一切善知识与我同行，与我一同走。所有善知识所开嘅任何一种佛法嘅法门，或者讲经法门，啊或者参摩嘅法门，都希望同我一齐，与我有机会听见，与我一齐持续有机会参会，我常愿与我同走。即系于我常生欢喜心啊！嗱，咁啊善知识都有善知识嘅眼光，咁啊我个个性，咁啊我个品德，咁啊善知识肯唔肯收留我啊？咁啊善知识肯唔肯教导我啊？对我会唔会讨厌啊？呢啲就善知识嘅决定。就唔系自己嘅决定，所以我家咧，既然我希望善知识与我同行同集会，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集会，所以我都希望咧呢啲善知识啊，对我常常生起呢个欢喜心，唔好讨厌我，唔好咧远离我，一切事。一齐住二六时钟，与我咧接近。 做我的榜样，怎么欢喜心呢可以呢做我的指导，可以我上身欢喜心。那么善知识我们讲过有很多，当然最高就是佛啦。如果佛不坐世先是菩萨，或者一般民间的有修有学有道的善知识，当然最好就是能够见到佛，生在佛世亲近佛，所以说遇上面见的诸如来，我们发愿常常见到诸人多，不单是见到我生在这个世界，我就在这个世界见到佛，我生在十方三世一世时一世处的地方，我都希望我出生的地方是有佛出世，那么令我呢常常可以亲眼见到佛。这份呢是为我善知识，这份呢做我的指导，那么最好啊，他及诸佛子的众为要。那么这一句呢就是说呢，佛出世常常讲经说法道众生，是很多人呢是随住他的。从这个基督教来讲呢，咁啊，1250个人就系叫做常随俗。呢个常随咧，就系咧，快去到边度都有佢啲1250个人系长期会离开佛嘅。咁啊，叫做常随俗。咁其他嗰啲菩萨咧，就系叫做结缘俗。就不明叫做常随俗，点解一菩萨嘅化名菩萨啊嘛，系自道道人，咁佢就菩萨啊嘛，所以菩萨咧就系到处有光嘅，去道众生，佢就未必咧常常喺人嘅身边。佛每一次讲经说法，除咗呢1250个人之外啊，咁啊仲有多个菩萨嘅，就叫做咧。是结缘众，或者就叫做影响众，就是影响大众，做大众的榜样。我做菩萨都是亲近近啦，你哋普通嗰啲人应该要亲近，即系影响当时做大众的榜样。点解佛子呢？众为要啦，佛子就指我哋所讲上辈众，咁或者菩萨众咧。但佛子咧就佛嘅弟子。有两种，一种就叫做真字，一种就叫做数字。数字就即系疏啲噶啦。但如果以世俗人嚟讲咧，咁啊世界上当家咧呢个情况就好少噶啦。嗱，咁啊从前咧，一般嘅人会有钱噶啦，咁所谓三妻四妾系一个好普通事。是绝对不是身份，要养得起家就得了。那么凡是这个结发夫人生的仔呢，就叫做亲子。如果不是结发夫人生的仔女呢，那么就庶子，就是庶出，就不是叫做亲子。这些是旧事呢，是古老规则。想法都是一样的。那菩萨他是主持佛法，妄药佛法，持法妄力，将法妄决，妄药佛法，护令众生。咁就佛嘅真智，佢有咩度众生，持法妄嗰啲人系妄药嘅佛法啦。嗱，嗰啲阿罗汉，嗰啲小乘人咧，佢就独善其身。咁啊，我了咗生死，算啦。咁你了了生死咧，就唔关我事。咁点解佢咁自私呢？就因为佢本身咧未证阿罗汉以前，亦系一个凡夫俗子。咁亦系生死轮转，六道奔驰，对于生死轮转嗰种嘅痛苦咧，佢真系有啲害怕。 所以一百自己咁啊，得到脱三界烦恼，了三界生死之后，正到小乘阿罗汉嘅，佢就视呢个生死如冤家，佢就唔敢再入呢个三界道众生啦。咁啊，因此在呢个教理上嚟讲咧，就可惜佢系招麻烦咗，咁啊消消咗嗰啲。救坏咗嗰啲种子啊，咁啊点样种？咁啊点样生？佢生长啊？有冇饮三杯酒当无为啊？系一个不上进嘅人。但系呢种咁样嘅众生咧，就唔系佛嘅真正嘅的子亲子系庶子，主要就佢唔系发菩提心。正因为咁嘅关系，所以《维摩经》啊。就是谈偏轻小，谈大煲鱼，尤其是在弟子品，呵斥到嗰啲罗汉啊，呵斥到体无完肤，至到菩萨品咧，即系嗰啲权位菩萨，道众生不多，亦都俾迷魔居士呵斥到啦，亦系体无完肤。但你要明白我哋讲经咧。就最緊要講明白經中重要道理，有些人咧就唔明白睇到呢兩品啊，弟子品同埋菩薩品啊，哦，維摩係居士喎，咁佢都可以鬧和尚啊，鬧出界啊，咁我都係維摩居士啦，我都可以鬧翻幾個啦，咁啊大錯，你哋千祈唔好錯，點解要你鬧出界咧？將來做馬花做馬仔。千祈不要是放出界，就算他有错那又怎样，那都是他的事，在因果上哪一个出界犯错是他自己的因果，任何人是不可以对他的来到毁谤，毁谤出界人是很大罪的，口过很大，生生世世没了条理，或者有理就做马化讲不出声，不是一世两世，不是生命的世。那如果你问那这个维摩居士他又可以闹呢，那这个你就要明白了。所以我们讲经将那些将这个经的扼要的主题解释，因为佛呢是他们的班弟子的师父，当然他有他亦都有这样的善巧方便呵斥他们教训他们，咁啊？點解你唔發菩提心、菩薩道眾生做個小乘自了愛？凡係可以咁樣分析佢哋。咁啊，但係凡咧都係出家人嚟啊。咁啊，出家人同出家人講話咧，就可以答呢個係嘅。咁啊，所以咧就藉著為摩爾居士嘅身份嚟到摩爾佢，咁令到呢一班小乘啊。唔发大心度众生嘅人咧，发大心鼓励佢发心。咁啊，从此之后咧，我就先明白，因为维摩居士咧，佢在眼前就系一个居士，佢个本门啊，根本啊，系金粟如来在世如来嘅成分啦。佢个名叫金粟，系响他方世界，世界无量啊嘛。释迦牟尼喺娑婆世界嘅，咁啊世界无量，佢喺其他嘅世界嘅成咗佛，佢本身个地位，嗰种嘅权衡佢嘅生死咧，同十方诸平等，佢为咗助佛转法轮，助释迦牟尼佛转呢个大乘法轮，鼓励嗰啲小乘弟子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佢哋是个居士身。助運轉輪，佢本身根本就唔係居士，佢以九字成佛，佢個名叫做金粟，粟嘅粟米嘅粟啊，即係黃金嘅粟米，意思可以講，咁好矜貴嘅，就成佛咧最高最矜貴。如果從維摩經講啊，咁啊維摩居士咧入到呢個套房，即係劏珠嘅地方啊。佢可以教化咗湯主老咧，啊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啊！你可唔可以？如果未有咁嘅功夫咧，你可以留。 咁如果你前面我讲我官，你就唔好打。佢入珠任社即系妓院啊，但系佢都知道喺假设啊，妓院做乜嘢？佢就花妓就为你啊，入去妓院，个普通人妓院咧，佢做唔开心，但系唔系我佢前面冇呢啲问题，佢就教化嗰啲妓女个个出家。做呢個女眾嘅比丘尼啊，咁你有冇咁嘅功夫？如果你試問我冇問題，佢入到妓院啦，唔得唔俾佢轉啦，我哋教化啲妓女咧，通通出家做比丘尼得。如果你有咁嘅功夫，我都鼓勵你去咧鬧出家。啊，呢兩日出入嚟摩經啊，經文有呢兩幾句話噶，入諸屠舍，教化呢個屠夫湯豬佬咧。放下屠刀就落地食佛啊！入到呢个淫舍呢个妓院咧，教化嗰啲妓女，咁啊出家为尼啊！咁啊佢有咁样个本事，即系佢古佛在内，同释迦牟尼平等嘅，佢系助佛主扬，弘扬呢个方等大乘法，咁佢就可以批评出家。但系如果你自问冇咁嘅功夫咧，你最好咧听我话，唔好踏出家人。如果唔系生生世世啦吓，你冇咗条理，有理咧，你就变成个哑巴讲唔出说话。呢个果报好大啦，所以呢啲啊，我哋一定咧要解释清楚，凡系能够弘扬佛法、助佛转法轮。道人众生呢种咧就系佛嘅弟子，即系亲子，系啲佛太太嘅所生嘅仔。嗱咁啊，如果嗰啲咧小乘波罗蜜，佢唔发大心，佢唔可以啦吓。咁啊，继承家产嘅呢啲属于咧其他嗰啲夫人所生嘅仔嗰啲庶子啦。释迦牟尼佛之众为要咧，当然主要就系呢个大乘嘅菩萨，就系佛嘅的系个亲子，咁啊其他嗰啲咧亦都有重要附带嘅。当然诸佛之众为要啊，就系有佛出世嘅地方，都有咧一般嘅善知识菩萨罗汉啊，用其他嘅善知识咧系为要佛。同品咧喺一齐，咁算咧系做法门，弘扬佛法。咁啊，既然我哋希望有咁样嘅情况啊，亲近善知识、完善知识咧，欢喜我、接受我，咁啊教导我，咁我点样叫善知识咧？为于彼应皆兴就广大共。尽利华亦都无疲厌啊！呢、这个就是时供养。嗱，间讲大供咧，就如上文长所讲，所有供养嘅物质咧，高到天上嘅云咁多，多到高到须弥山咁高。当然普通有钱人家都做唔到嘅，佢能够做到。虽然有啲物质供养咧，系有生灭。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佢哋时相供养，就唔系呢个法供养。我预备解广大供，诶，尽未来啲就无疲厌。呢一句讲供养嘅时间，尽未来嘅劫数咁长，我都系咁样广受供养，供养诸物，供养善知识，愿诸佛善知识开导我。教导我，成就我，我尽力量劫无疲厌。愿持诸佛微妙法，光显一切菩提行，究竟清净普贤道，尽未来劫常修习。咁呢四句咧，就系法供养，即系长学文中所讲嘅如法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不舍菩萨供养，呢七种供养称为叫做法供养。个愿持诸佛明妙法， 那么未来法不即是法供养啊，就是所谓七种啊，就是愿啊，一切的诸佛菩萨善知识呢，那么教我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愿我对这个十大愿望啊修持，是诸佛所讲的甚深明了，一诚实在你地，一真佛解的甚深明了法，就光显一切菩提行。光就是光明，显就是显扬，一切就很多菩萨菩提行，即是各道之行，就持续我们有这个十大愿望，十大行愿，就是愿一切诸佛菩萨大善知识呢，开示我，亲近我，等我可以有个亲近。咁啊，亦都咧愿啊，一切诸佛所宣扬嘅微妙法，我能够咧依教修行，发供养。咁我愿意啊，光扬显大，一切诸佛。所有菩提各个行愿，就包括现在所讲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我话究竟清净就普贤道啦，呢句就讲出嚟，即系咧上人帮一切菩提行咩行咧？就究竟清净普贤道，就普贤菩萨十大行愿个道理，就究竟即系如何？菩提行愿，十大行愿是做到十种，行到十种，修到十种，不够劲吗？但清净，话系十大愿望，我都讲过，佢都有呢个对峙嘅。一者系净住佛，唔礼佛唔拜佛，就等人共高。咁啊，共高我慢都系一种罪过。如果个口咧，咁啊唔赞叹诸佛菩萨嘅功德嘅，咁亦都系呢个口嘅罪过。我哋赞叹诸佛菩萨，就系忏悔呢个口过；我哋顶礼诸佛，就系忏悔呢个我执我见。嗱，我哋第三供养往生供养，就系忏悔我哋咧多生多世嘅孤寒寒酸唔肯见。四者參悔業障啊，即係參悔咧，我累積以來唔肯得低下，以為自己了不起，有罪就覆藏收起嚟，唔肯咧向大眾嘅披露求參悔。於是咧，叫第三普皆回向，就係自私自利，唔肯回自向他，發心細小。唔肯嘅回因量我，第二事上不明呢个一性嘅理体，就系唔肯嘅回事向你。嗱，咁啊三回向都做唔到啊，都系心弱者，都系心弱少。咁于是十大愿望每一愿啊，都系忏悔咧，多生以来嗰种嘅过错。咁教究竟清净普贤道咧，就我究竟啊修行呢个普贤十大愿望，咁啊参拜十大愿望，反过嚟呢十种嘅大罪恶得到清净啦。我哋最未来见咧，你勤修常常啊学习修行呢个普贤菩萨嘅十大愿望。佢话我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至恨无尽，定为方及解脱，获得无尽功德所。咁呢四句咧，就愿利他，亦都系菩萨道，唔系净系为自己一方。我一切诸有，诸有就系众生啊！啊，点解众生就叫诸有嘅？我哋每一个众生都有业障，有烦恼。有生死轮回，有种种的过患，所以众生呢需要他的诸有。咁如果念佛的众生佢真系一心人念佛呢，又好事喎，就真系诸有。 即係叫做世界係石油，阿彌陀佛係石油，我哋信得過咧，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兩樣都係石油，我哋一生人唔發都係屬於呢個豬油嘅眾生，係屬於呢個善嘅有道心嘅豬油眾生。大家所講嘅咧，就係屬於啊所謂業障苦惱眾生，有煩惱。有意象有生死，咁啊一人呢个生死未断，烦恼未尽啊，都系属于众生。所以我一切住有中啊，就系我对一切众生之中啊，个所修嘅福智恨无尽，所修嘅福德，所修嘅智慧恨常就无有间断，无量无边无尽咧，咁去修。嗱，咁啊，點樣修法咧？既然跟住嗱，我一切諸有中就度眾生咧。嗱，菩薩度眾生，我一開頭講過有蓮花不住水，蓮花出污泥，不染污泥；出清水，不染千清水。咁譬如菩薩啊，入呢個煩惱度眾生，不為眾生煩惱所染污。入呢個小乘人境界度眾生，不為呢個小乘清淨境界所過。咁好似蓮花一樣，污泥清水都唔會沾染到。嗱，咁加菩薩度眾生咧，佢啊能夠化身度眾生，同眾生廣結善緣，在在處處咧去度眾生，就係修福。因為你度眾生咧，就緊同結緣。佢冇財，你要幫佢財；佢冇得食，你要幫佢嘅食；佢有病，冇錢睇醫生，你要幫佢睇醫生。咁就係修福嘛。嗱，菩薩雖然修福，但佢不着相往，唔會宣傳我度咗幾多人，我幫咗幾多人，我教咗幾多人，佢唔會承認得講呢啲問題。主要就是了凡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缘生无性，本体当空，就不需要咁执着。能够咁样了凡度众生，不着呢个众生相，修功德不着呢个功德相啊，就属于呢个智慧。主要就有智慧，冇智慧咁就做唔到呢啲咁样嘅境界。咁所以度众生就修福，不着众生相就修智慧。咁啊，福德智慧两种咧，佢得恨无尽啊，恨常修集，无穷无尽。即系话一人未成佛以前，我都系咁啊修福德、修智慧。因为成佛咧系两足尊，福德智慧具足先系成佛。咁我未曾成佛以前咧。就一切事一切住的修福修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定位方便的求解决的定就是福德慧就是智慧所以这个定位呢就是上面的福智的方便呢就是道众生的方便善巧道众生有很多方便很多善巧的等頭先我所講，醫生睇病唔係一種藥就可以醫曬咁多病人。每一個病人咧，你頭痛我腳痛，有人背脊痛，有人心口痛，咁啊個個都係痛嘅，但係痛嘅方式唔同，方痛嘅地方唔同，所以呢個醫生咧就唔可以用一種藥，雖然都可以治痛，但我哋要明白點解佢會頭痛。为什么他会负责痛为什么他会三口痛我们要研究这些问题就所以开药的时候呢这些不单止头痛这些不单止这个三口痛或者负责痛一样一样呢止痛之外还要医脉他的头医脉他的背脊医脉他的三口这样才令他呢根治彻底痊愈这是医生呢的责任所以这就是方便啊医生呢随机啊随病人呢而诊病而开药 那菩萨道众生呢有好多种方便法，当然离不开这个六道法。贪贪的众生呢就用这个布施方便道，如果犯戒的众生就是这个持戒教的教的一种方法呢去做，众生如是就用这个智慧呢去教化他。那咁啊，如是呢，即系一切一切呢，随众生嘅善根业力不同，用种种嘅方便法咁教佢，所以咁呢就叫做方便啦。那求解脱，解脱呢即系咧冇晒系绑住嘅人，啊本嚟俾人用钱，咁啊捆住绑住唔喐得嘅，加有个人呢帮佢剪断嗰啲绳，咁佢咪自由自在咯。可以喐手喐腳嘛，咁啊佢就解決啦。就係話菩薩周錢個福德智慧定位呢個度眾生嘅方面，就係希望咧眾生得到依教修啊，解決呢個煩惱生死。咁啊，亦都自己呢方面咧，恆常收集呢個福智無盡像。收集这个定位方便到众生，知道到人自己亦都可以够变成不得到解决，所以所收福字恨无尽定位方便求解决，就获诸无尽功德状的祸，就获得诸众很多无尽呢，即是讲最多了功德状状的红糖，那随便他拿出来给人看。那我们的功德都是一样，所收一切的功德善法不是的给人看的，不需要宣传，不需要告诉人家，就只是自己呢心中了然，因为这些呢收行一切自道道人的方法呢都是自己每一个分弟子呢是应该要做，是应该要行，咁既然應該有人要做嘅，咁咪使乜嘢宣傳嘅？所以呢個藏一行間，亦都收集一切嘅功德定位、福德智慧啊，一切一切功德善法咧，咁咪自己心中了然，知道自己都點樣做，知道做到咩地方，做到咩程度，佢獲諸無盡功德狀。佢話一切塵中。尘嘈杂，一一尘有大师佛，一一佛住众会中，果见人已菩提行。呢、这个属于土阶两啲地咧，就系土阶亲近诸佛。但系亲近一诸佛，我哋亲近多佛，等于话亲近多嘅善知识，好多善知识咧，作自己个伴侣。多自己的指导，善知识越多，对自己的道心，对自己的定力，对自己的修持是有巨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普皆要去亲近诸佛，那么诸佛之多，他说一尘中有尘数尘，尘就是国土，但是一尘中呢就是我们花言经里面所说的，他们一多相容，一用多不会妨碍是相容，好像那些一尘你一粒微尘是最少的，一粒微尘如果不是很多一粒微尘放在地上，我们就算是踎低的闻着眼睛望都未必望得到，随便石都石个地盘，咁你梗系见啦。如果只系一粒微尘挤个地下，你未必睇到，咁即系微尘系最少嘅。但系一粒微尘里边咧，有好多微尘讲唔出咁多嘅佛国土，即系一粒微尘里边咧，有好多微尘包含，多样微尘将碎为微尘。一个微尘一个佛国土，你话呢个境界系咪一多相容嘅？一尘就系少，有尘数咁多佛国土就系多啦。咁啊，微尘咁多佛国土啊， 潤納咁一個六塵裏面，有咁呢種境界，的確係《花蓮經》裏面咧，係十緣途中其中之一種物，係甚深無上一多相容嘅境界。我一塵中有塵菩薩，我因一塵有難施法能。嗱，咁啊，一粒微塵裏面有無量咁多微塵。無量的微塵呢，通通衰為微塵，一粒微塵當一個佛世界，佛世界就好多咯。咁一粒世界裏面呢，有一尊佛成道道眾生，所以微塵無量啊，咁啊佛亦都無量，所以佢呢一集裏面呢，有難施咁多個佛，雖然咁多個境界咁大咁闊，都係一粒微塵所包含。咁啊，可見《花蓮經》啊，境界咧不可思議啊！不過《花蓮經》咧係為聖佛最初説法所説嘅一部咧，自己覺悟嘅境界。咁呢啲境界咧就佛境界，佢哋一層中有層菩薩，一有層難施佛。咁啊，一一不處，眾會中所有佛嘅願望，都有最多菩薩。佛弟子圍繞，咁啊佛三無量，佛無量，圍繞佛嘅菩薩佛弟子咧，當然更加無量無邊難語得數得盡啦。話我見就行遠菩提行啦，我修普賢菩薩嘅人恩上見到呢個無量無邊咁多個國土裏邊個佛咧，同嗰啲菩薩一齊咧，好似共處。弘揚佛法，我聽到佢哋嘅佛啊，同所有嗰啲圍繞個菩薩講揚演説，呢、這個點樣證到呢個菩提大果成佛嗰種啊？我見難以，我普遍十方諸剎海，因為無邊三世海、佛海及如國土海，有我遍修行。就經典海呢四句經文咧，就屬於咧係轉法輪。嗱，咁啊轉法輪咧，首先咧就係、講咧自行呢方面，保障十方諸剎海，保障好就保遍，盡就係盡許空遍法界，十方就約佢呢個處所。包括三世的時間，諸塵海，那海呢我都講過，用海嚟到形容，用海嚟譬喻，就表示呢種境界呢係好深遠、好廣大。我哋就以前嗰個譬喻，我哋企咗喺度，或者你上山嘅望過海，你有冇睇到呢個太平洋有幾闊啊？有幾三萬，你再去到波士頓，美國波士頓個海邊就係大西洋啦。你有冇睇得盡大西洋？有幾寬，有幾深？咁啊，橫過大西洋對面就係倫敦英國，就係比利時。咁又幾寬幾大？所以佛經裏面咧，會唔會用呢個海字，或者用呢個天上個雲個雲字？就譬如一種事物或者理論咧，就表示呢種事物係好廣大，呢種理論係好深遠。話佛海就及就普盡十方諸剎海，普就係普遍，盡十方三世一切處都有微塵，一粒微塵就。一個佛國土，你話係咪多咯？好像海咁廣闊，好像海咁深，你點樣量？咁呢個大海入邊嘅滴水，你點樣量？你又辦法量得到啊？就係電腦啊！世界上個數學專家，我相信都冇法子計得清。大海有啲嘅滴口水，等於抱著十方住宙海。咁啊，因無端三世海，呢啲亦都係咧一多相同嘅。頭先就講塵， 一層裝有層數差，加上個汗毛，我哋身上有好多汗毛啊。咁有啲人就比較粗啲，就比較睇得咪扁啲；有啲人就比較幼細啲，就睇得冇咁明顯。我哋身上好多好多汗毛，嗱咁啊，既然啲汗毛就好幼細、好嫩，加埋咧一陰毛端啊，端入嗰啲個尖嘅地方，咁啊一條汗毛啊，好似鉤針個尖尖嘅地方，嗰、那個毛啊，嗰、那個尖尖嘅地方咧。即是有呢個三世海，三世即係過去現在未來，海就即係好多咁樣解。咁每一條無端啊，即係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咁多極未曾做嘅佛刹，以共咧諸佛由佛海含於國土海啊，即係話一樣無端三世海係乜嘢咧？就係佛海。因每一條毛的端尖的地方呢有這個無量的國土，每一尖國土有佛成佛道眾生，所以佛亦多到如海國，佛海含於這個國土海。他我便修行就機緣結海，既因無端裏面有很多佛，有很多國土，講不出那麼多，難言那麼多，但是我修这个普贤行亦都是无穷无尽的，我就这个修普贤行的人，我普遍啊修行这个十大愿望呢，什么时间经过呢上天咁长的时间去修行这种广大心愿，各种的发心修行呢，好像海那样咁深，好似个海咁广大，话我便修行就经遍海啦。佢话一切如来如清净，第一念具足音声海，随住众生以偶音，因一流佛遍财海啦。咁啊，呢四句咧就系、是、众佛转化为嘅音声，佢一切如来如清净。咁啊，一切即係表示係好多，如來即係佛一切作嘅，因為頭先我哋都講過，一個未曾，一個佛國土，未曾無量就國土無量，每一個國土有佛教眾生，咁啊國土無量，佛亦都無量啦。咁啊，但係一切無量咁多諸佛咧，都係度眾生。咁啊，度眾生咧，除咗個身教度眾生嘅無法之外咧，就呢個口呢個言語啊，講經説法度眾生啦。嗱，咁既然度咁多嘅眾生，何況無盡，當然佛嘅説法就係清淨啦。所以一切如來，佢呢個語言係清淨，唔會有講大話，唔會有欺狂眾生，而同《金剛經》所講啊。如来是真语者，是实语者，如语者，是不妄语者，是不异语者，佛是真实语，无半点的虚假，是不妄语，不会有半点欺惑欺骗众生，是如所如说，他所证的是怎样，是将他自己以过来人的身份从这个心里面讲出来，从那个自性里面流露出来，句句都是清净，众生依教修行，行行都是令到自心清净，所以一切如来个语言就是清净，个一言就具足音声海。我讲个人系我经，佛一音已说法，众生随地觉得解。个个咧知道佢同自己讲说话，今日讲呢一堂经，好似系专为我而讲嗰个浅心程度一样，唔会太深，一字唔会太浅。总之我明白，每一个众生听到佢讲经咧，都觉得好似佛咧系专为自己而讲嘅。呢啲就系佛啊，呢个语言清净所得嘅，所谓无碍嘅四遍法音。各种的功能，所以一种言语里面呢是具足很多种不同的音声。 咁啊做乜啊？佢隨諸眾生而謀得，係隨隨眾生咧，佢個心意喜歡點樣運咧，令佢聽得明白。所以每一個聽佛講經嘅人啊，開示嘅人咧，都覺得自己啊，今日咧真係無上大利，凡係好似為我呢個人講嘅，係專門咧對我開示嘅。咁啊，譬如每一個眾生嘅品性唔同，佢自己覺得咧係為自己講經説法，開示自己係教自己嘅。咁啊，證明佛嘅音聲啊，係功德無量嘅清淨語啊。對一種言語在句中呢很多很多的音聲如海咁廣泛，隨眾生的心念喜歡聽乜嘢，喜歡佛點樣教我，點樣佛開示我，隨眾生的心念佛呢都能夠呢滿佢嘅心願，從一一流佛變出來啊！每一種音聲都係流出佛嘅。无碍辩才去度众生，咁呢种辩才咧，便适应众生嘅心理，适应众生嘅所求，适应众生嘅修持。呢种辩才多到大到啊，好似广呢个大个海咁大咁深，所以一日就落个辩才海。嗱，咁我讲到呢处咧，咁啊时间到啦，咁啊今日就礼拜六。咁啊，聽日咧就禮拜，咁聽日就好日子喎，係世界嘅 Marcus Day 喎。咁啊，以前講經嘅功德，回向所有媽媽咪啦嚇，個身體健康啦嚇。阿彌陀佛，聽晚再見。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若有見聞者， 消化菩提心， 消化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盡此一報身。 同心極樂方， 同心極樂方。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